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14号星期五，农历3月18，北京多云，26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纪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至2025年。 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培养爱国爱教的宗教界中青年代表人士建言献策，于正声主持。 张高丽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并出席中俄双边合作机制会议。 从今天开始，新闻和报纸摘要开设一带一路合作共赢专栏，为您介绍一带一路倡议给我国以及沿线国家带来的巨大变化。 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延续去年三季度以来的良好势头，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对话协商是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纪实。2017年4月1日，新华通讯社授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把握时代大趋势的历史性举措。文章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发展全局，立足大历史观，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规划建设雄安新区为重要突破口，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新模式，谋求区域发展的新路子，打造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极。文章详实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全过程，充分反映了党中央高超的政治智慧、宏阔的战略格局和强烈的使命担当。文章指出，燕赵大地上春潮涌动，正奏响开创历史、引领发展的澎湃乐章，雄安新区将成为大时代背景下中国开拓发展的新支点，必将创造时代发展的新传奇。 雄安新区设立的消息发布后，当地现有部分企业对搬迁安置、未来发展等问题高度关注。雄安新区临时党委筹委会日前表示，将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认真做好企业搬迁安置工作。央广记者王志勇、孟晓光，河北台记者牛作娇报道。 雄安新区三县是河北省特色产业集中的区域，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发布后，当地现有的部分企业对搬迁安置、未来发展等问题高度关注，社会上也产生了一些猜测谣言。荣成县服装企业负责人： 老百姓没见着红头文件，说啥都有。有企业怎么办？这个企业拆迁，员工怎么办？ 对此，雄安新区临时党委筹委会表示，将统筹安排，科学规划建设企业园区，淘汰落后，杜绝污染，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鼓励小微企业在搬迁过程中进行重组合并，走集约化、规模化发展新路。在琼县经营电缆企业的徐岭华说，这个消息算是给企业吃了颗定心丸。 作为雄安新区的这个区内的这个实体经济吧，听到这个消息后肯定是很高兴。这次新区来了，我们也得积极按照新区的规划去办事儿吧。 雄安新区表示，将会合理安排搬迁时序，尽量做到边生产边搬迁，最大限度地保障企业生产不停顿、市场不丢失、利益不受损、工人不下岗。广大企业要积极参与园区的建设，并就园区选址、配套设施建设、政策措施、厂房结构、生产工艺等方面建言献策。雄安新区筹委会主任刘宝林： 下一步我们要征地、拆迁、安置、就业这些问题都要研究，我要迅速地提出可行的方案。 央广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至2025年， 规划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青年发展规划，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青年一代的亲切关心，对青年工作的高度重视，是我国青年发展事业的重要顶层设计。规划从思想道德、教育、健康、婚恋、就业创业、文化、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维护合法权益、预防违法犯罪、社会保障等十个领域提出了具体发展目标，针对每个领域青年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发展措施，同时提出了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工程、青年体质健康提升工程、青年就业见习计划、青年文化精品工程、青年网络文明发展工程、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青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工程、港澳台青少年交流工程、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工程等十个重点项目。规划强调要加强对规划实施工作的组织领导，设立推动规划落实的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各地区各部门都要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关心支持青年事业的发展，形成工作合力。要建立健全青年发展规划体系，各地要根据实际编制本地区青年发展规划，要加强服务青年发展的阵地建设，保障青年发展的经费投入，营造规划实施的良好社会环境，并建立规划实施情况的监测评估机制。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第64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培养爱国爱教的宗教界中青年代表人士建言献策，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 央广消息，应邀访问俄罗斯的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昨天在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张高丽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张高丽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4号到15号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方视俄罗斯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合作伙伴，将为普京总统出席论坛做出细致周到的安排。一带一路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是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达成的战略共识，双方有关部门正在加紧推动落实，积极推进具体合作。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支持俄方提出的欧亚伙伴关系倡议，双方有关部门将进一步研究探讨实际举措。双方要加快推进能源大项目建设，着力扩大投资合作，积极拓展财经领域合作，更好地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振兴。普京请张高丽转达他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很高兴将应习主席邀请赴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普京欢迎张高丽赴俄出席两国双边机制相关会议，指出俄中双方在能源等大项目上的合作稳步推进，东线天然气项目和亚马尔液化气项目进展顺利，西线天然气项目谈判正在进行。12号，张高丽与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举行了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4次会议，双方一致强调要深入推进两国发展战略对接，积极推动本次会议确定的73个合作重点项目，持续发挥重大合作项目对两国投资合作的带动作用。当天，张高丽与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举行了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会晤，就中俄重点能源项目合作交换意见，并达成广泛共识。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3年多来，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共赢理念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共鸣。稳步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不但推动沿线各国共同发展，更惠及整个世界。从今天开始，新闻和报纸摘要开设一带一路合作共赢专栏，为您介绍一带一路倡议给我国以及沿线国家带来的巨大变化，带您共同展望一带一路建设描绘的宏伟蓝图。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浙江的华丽集团利用多年积累的经验，积极打造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海外承接平台， 通过海外工业园建设，为中国企业抱团出海提供便捷服务，也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做出了贡献。央广记者李佳、刘慧民报道。 作为浙江省乃至全国较早走出去的企业之一，华丽集团从2000年开始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第一站选择到泰国建设海外工厂。然而，相对陌生的投资和市场环境，使前期建厂过程充满了艰辛，也让集团管理者萌生了在当地建设工业园区的想法。华丽集团 CEO 肖奇京： 一般如果你一个企业就单打独斗去谈土地、谈建厂，这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要充满了陷阱。通过我们中国企业搭建的境外投资的一个工业园区，你避免了这个曲折和陷阱。第二个，我们就能够资源共享。那我们在海外能够成功，就是应该我们抱团之后，中国企业才能做得越好。 2005年，华丽集团与一家泰国企业开始合作建设泰中罗永工业园。目前有近90家国有民营制造业企业在园区落户并投入生产运营，带动中国对泰国投资超过25亿美元，累计实现工业总值80亿美元，解决当地就业20000余人，成为中国传统优势产业在泰国的产业集群中心与制造出口基地，被誉为泰国的工业唐人街。富通集团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常务总经理徐木忠介绍，通过入驻园区，公司在拓展海外发展空间的同时，还填补了泰国光缆技术的空白，成为中泰双方国际产能合作的典范。 对于我们这个新办入驻的一个企业来说呢，工业园我们有很多前辈的这些企业，有些东西呢我们可以通过咨询相互之间的沟通啊，能够少走一些弯路。 乘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东风，华丽集团加快了海外园区建设的步伐。目前占地8平方公里的泰中罗永工业园3期项目正加速推进，太平洋彼岸的北美华富山工业园也在抓紧建设。肖奇京表示，华丽集团还将择机启动其他国家地区的境外中国工业园开发项目。 我们希望在今后，在我们华丽对外投资中，其中一个叫产业平台这一块，能做4到5个工业园区，为有中国企业在海外走出去去提供一种抱团服务的一个平台和一种投资机会。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竖屏举中国方案建大道之行，写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倒计时1个月之际。文章说，一个月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召开，一带一路建设正处在全面推进的关键节点，这将是一次总结过去规划未来的盛会，这将是一次有助于冲散经济低迷的阴霾，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更多正能量的盛会，这将是一次务实高效的盛会，为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开启新征程。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国资委、海关总署等部门昨天密集发声，用电量等先导指标回升转好，外贸进出口大幅增长，央企经营利润大幅增加，实际利用外资维持在平稳区间。各项数据表明，一季度我国宏观经济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严鹏程表示，从调研掌握的有关情况看，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延续了去年三季度以来的良好势头，尤其是一些实物量指标和先导指标回升转好。 今年一季度，全社会用电量约1.45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铁路货运量增长15.3%，三月份制造业 PMI 为51.8%，连续6个月保持在5%以上。 严鹏程介绍，良好态势具体表现在市场预期持续改善、微观活力继续增强、市场用工需求回暖、就业保持总体稳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外需整体有所改善。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增长较快，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升，其中许多方面通过其他部门昨天公布的数据也可以印证。例如，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1.8%，其中出口3.33万亿元，增长14.8%，进口2.87万亿元，增长31.1%，贸易顺差有所收窄。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 平表示，进出口已连续三个季度实现同比增长，经济变化正逐步增多。 这个当前全球经济出现持续改善迹象，外部需求回暖，国内经济稳中向好，带动进口持续增加，进口价格大幅上涨，同步推动进口值增长。此外，去年同期基数较低也是今年一季度进出口增速较高的重要原因。 利用外资方面，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383家，同比增长7.2%，实际吸引外资金额2265.1亿元人民币，同比小幅增长1%。其中三月当月吸引外资金额同比增长6.7%。商务部外资司巡视员曹红英表示，目前我国吸引外资维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区间。 应该说1到3月呢，就是外资呢是一个稳定的情况。我们从每一个月的情况看呢，一月份稍稍有点下降，二月份和三月份呢都有一些个小的增长，这和整体的一年的情况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而央企营收和利润的双增长则可以部分反映规上工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国资委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6万亿元，同比增长近20%，利润总额3120亿元，同比增长20%以上，双双创下近年来同期最佳业绩。国资委总会计师沈莹认为，正是持续加大的供给侧改革，为今年一季度效益的继续回升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去年啊，中央企业的钢铁、煤炭的去产能呢，这个任务的超额提前完成。2016年呢，化解钢铁过剩产能是1019万吨，煤炭的过剩产能呢是3497万吨。那这两个指标呢，都比我们定的目标呢都要超过了很多。通过去产能呢，把一些低效的产能都去掉了，那么使企业呢能够有资源向先进的一个产能去集中。 外交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陆康回答了记者关于叙利亚问题和朝鲜半岛核问题的提问。央广记者刘乐报道。 4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叙利亚化武问题决议草案，有记者问中方为什么要投弃权票，发言人陆康强调，中国坚决反对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出于任何目的使用化学武器，这是中方一贯明确的立场。 我们对安理会最终未能形成一个共识深感遗憾。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杰一大使在安理会就这个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之后呢，也做了解释性发言，表明了中方的立场。安理会表决的这个草案，我们认为它包含了谴责叙利亚境内发生疑似使用化武这个行为，同时呢，也要求对有关事件进行调查，这些内容是中方支持的。但是呢，部分其他内容完全可以为达成一致而做出必要的修改。那么也见此呢，中方对这个决议草案投了弃权票。 陆康表示，政治解决是化解叙利亚危机的唯一正确出路，中方希望国际社会维护叙政治解决进程来之不易的积极势头，继续支持联合国发挥斡旋主渠道作用，推动叙各方通过日内瓦和谈尽快达成各方均可接受的政治解决方案。另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会晤后向记者表示，双方在朝鲜问题上有一些分歧，但同意解决该问题的唯一方案是政治解决。有记者问中方对此有何评价，陆康表示， 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实现半岛无核化这个目标，实现半岛的和平稳定，这实际上是中方也是中方一贯的明确的一个立场和主张。我们真的希望所有有关各方能够围绕这一个大的方向，这一个大的原则，能够形成共识，能够共同做出努力。 中央环保督察组昨天向甘肃、广东省反馈督察情况，指出两省部分地方主管部门不作为、慢作为问题突出。央广记者杜西蒙、周宇、焦健报道。 重发展轻环保的老问题在生态环境脆弱的甘肃仍然突出。中央第七环保督察组组长马中平通报，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设置了144宗采矿探矿权，马连河沿线有29家工业企业存在废水超标排放，导致河流水质由2013年的4类水下降为2016年的劣5类。 2015年国家下达财政专项资金1.3亿元，用于治理东大沟重金属污染，资金到账一年有余， 但项目至今仍未开工。 广东省也被点名，一些部门不担当，遇到问题绕道走。中央第四环保督察组副组长翟青说，以水污染治理为例，广州虎头蛇尾，由于后续治理措施跟不上，导致前期投入300亿元治理资金得到的治理效果又出现了反弹。汕头揭阳两市对于应当承担的治理任务没有落实。 汕头揭阳两市长期以来在链浆污染的治理上存在着等靠要的思想，导致治理计划年年落空。 督察通报，目前两省对中央环保督察组前期交办的环境问题举报已基本办结，共立案处罚4007家，共问责1520人。 南海舰队航空兵某飞行团4次调防、6次转力、9次换装，始终听党指挥，收复岛礁实战演训锻造克敌铁拳。今天请听上篇，聚焦实战磨砺海空刀锋。采制央广记者陈鑫、王苗。 投放都正常吗？ 正常。 好的，恢复5000电吧。 又一枚新型导弹脱离飞豹战机的机翼，将海上移动目标化为火球。原师长田俊清为这个团的官兵们点了个大大的赞。 按照导弹研发的最初的设立，它应该打了个固定目标，根据现在的形势需要，那我们能不能做这个方面呢？一般人马有问题有导向，深钻细研终于打上。 当年收复岛礁，这个团有力地配合了海战和登陆作战，立下战功。换装新型战机后，他们成为我军海上突防的铁拳头，在全军同型机上率先完成所有型号雷弹的实投实射，创下了海军航空兵史上的7个首次。 高度55， 准备下降，交叉过去。好的。 超低空突防是战机对舰艇发起致命攻击的杀手锏，然而在超低空，任何细微差错就是机毁人亡。这个团的飞行员100%练就了超低空突防能力，暗夜超低空掠海突击，他们从10分钟、30分钟到更长时间，不断刷新并且保持着该项目的最高纪录。某海域上空，外国军机几乎每天必到，拦截、查证、跟踪、驱离，这个团从来没有让那些所谓的王牌们占得丝毫便宜。飞行员傅正说，压力就是动力。 当你亲眼能看到他的时候，这又是另外一个感觉，你就感觉对手就在你身边。 飞行员王斌说，对手就是陪练， 不示弱不吃亏，他们也在不断的挑战我们，同时我们在这个每一次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不断的在进步。 央广时评， IPG 应从穿越玄幻回归价值理性，撰写刁莹。近年来 IPG 长期霸屏，却鲜有精品，千篇一律的宫斗偶像仙侣剧情已经把观众看伤了。你方穿越，我又升仙，大哈雷开进了抗日战场，男偶像一脚踢下来一架飞机。同样是由小说改编，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来源于现实生活，却意外俘获了年轻观众的喜爱，豆瓣打分一路飙升到9.1分，完胜异想天开的各种穿越剧、人神恋、玄幻片。有网友评价，这部剧是难得的不拼颜值、不炒咖位、不抄袭、不卖腐、不用流量演员，而靠丰富的剧情和扎实的演技实力吸粉。 IP 即知识产权，从字面理解还是以给观众知识性的获得为主要目的，然而本该主张内容为王的 IP 剧却不知从何时起扎进了拼烧脑的怪圈，创新成了接地气的反义词，创意成了雷人搞怪的代名词。其实创新创意并不意味着可以天马行空，而是要真实地反映人情冷暖、人生百态。玄幻剧不是不可以拍，但不能拍成荒诞剧。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爆红，正说明90后、95后的观众不只追偶像剧、穿越剧，同样也会成为现实题材优秀作品的铁粉。我国对知识产权越来越重视，资金引流市场巨大，而从内容上看，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灿烂文化，当代更有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文创作品从不缺好的故事题材。在万众创新、百花齐放的路上，我们乐见 IP 剧能从穿越玄幻回归到价值理性，少一些单薄的台词和夸张的剧本，多一些经得起推敲的逻辑，让人看后能够引发思考、启迪智慧，有所获益。 新闻动车组，北京春季房展会开幕，北京及环京参展项目数量减少，北京大学放宽学生专业转出限制，上海黄浦区将对违规停放的共享单车收取罚款，请听报道。 北京房展第一天上午，现场一对北京老夫妇直奔了某个北京楼盘项目的展位，可看了没有多一会儿就离开了。 没有啊，他为什么都是有楼盘没房子啊？怀柔的， 怀柔的房子， 他是做展示的。 记者在现场看到，参展的北京楼盘中，普通住宅和别墅类项目数量分别在5个左右。河北廊坊、张家口等地区有10多个环北京楼盘参展。北京房展组委会秘书长郑向东： 环京包括一些热点的城市，经过去年的这一轮房价的快速上扬，基本上卖的差不多，开始再继续开发。这个项目要出来，至少到今年的下半年或者明年上半年。 央广记者刘飞北京报道。 北京大学近日取消了一般专业申请转出人数不超过本专业年级总人数20%，外语专业申请转出人数不超过10%等专业转出限制。各院系可自行制定具体转入学术标准，学校不做统一规定。北大北京招生组组长许崇任： 入校以后，原则上将来可以在学部内转专业，原则上是自由转。你想转出的这个学院，不能够不准你转。转入的学院，只要他资源够，他不能不接收。 央广记者何源北京报道。 上海市黄浦区日前启动共享单车专项治理，将对禁限区域内的车辆集中规范，先由共享单车企业自行处理。19号起，如果仍有违停，则由政府部门代为清理。市政综合管委办副主任周兰解释说，今后因为乱停放被扣车后，企业需要支付每辆车20元的费用才能领回车辆。 下一步肯定还是要通过协作或者代为管理或者共同管理的这个方式来解决，或者引用第三方管理来解决。 上海台记者周导、胡敏觉上海。 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法委昨天召开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电视电话会议，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扎实推进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使法治与德治互为支撑，相向而行，推动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安徽省环巢湖科创走廊建设近日启动，科创走廊核心区位于合肥市包河区，规划面积11.08平方公里，包括合肥工业大学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等一批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项目。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节目中心承办的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启动记者会昨天举行，标志着颁奖盛典系列活动正式启动。记者会现场揭晓了年度最受欢迎系列部分入围奖项，开启了歌迷投票通道。 被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暴力赶下飞机的越南裔乘客的代理律师及家属代表昨天在芝加哥举行记者会，证实当事人遭受严重身体和精神伤害，很可能就此提起诉讼。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美国宇航局宣布，冰卫星土卫二上具备生命所需的所有元素。 北京太阳城养老配套医院关停。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王延新、文琪，主播魏东、钟成、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铃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